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个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钱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的故事。传统的启蒙读物《三字经》，大家都知道啊。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那您知道吗？我们相声界的杂家啊，这是专家了，崔琦先生又推出了一本叫《相声三字经》的这个书，这绝对是啊集学术、艺术、技术于一体的相声的入门教材，《相声三字经》。今天呢，我们给您聊一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徐徐到来话北京。崔琦先生跟我呢一起跟您聊聊相声的三字经。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 请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北京的故事。好，坐在我旁边的呢就是崔琦先生。崔老师，跟我们听众们打个招呼。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一个不太年长的老曲艺人，我叫崔琦。 哎，崔老师啊是曲艺杂家。为什么叫杂家呢？我们也说了啊，这个能写会唱会编，能捧能逗，还能唱快板，这个弹三弦弹的也非常好，出过很多本书。那么今天呢，咱主要聊聊跟咱们北京息息相关的这个相声。那崔老师写的这本叫《相声三字经》。那咱们接着聊您这个啊， 嗯， 朱少文穷不怕，一张口走天下。 对， 这说出这个朱少文来了。 这就是相声呢第一代的相声艺人朱少文穷不怕。 嗯， 他呢是后来住在这个地安门毡子房。 哦， 他呢就是 毡子房的地名现在都没有， 现在没有了，你再找这个地儿也找不见了，一点痕迹参照物都没有了。 嗯， 他呢就是引出来后边这个句子呢，就是兴之初撂土地撒白沙蒋自义。 嗯， 就是最早的相声艺人呢，不是一开始就上舞台上去，那哪行啊？ 对，撂土地嘛。 哎，土地， 嗯， 土地呢就平地上， 嗯， 庙会上也好啊，集市上也好， 嗯， 拿这个白石灰啊画一个圆圈， 嗯， 这叫画锅。 嗯， 怎么吸引观众呢？不能说大伙儿来吧，我这演相声啊，都过来，都过来，不能这么着。 哎。 他拿一个汉白玉的一个布口袋，里边是汉白玉的粉末。 啊，汉白玉的布口袋，拿不懂。 这个一个布口袋里边喝着汉白玉。 嗯，汉白玉的粉末。 粉末。 嗯， 这个左手啊，拿这口袋，右手呢，从这里捏出这个汉白玉来。 嗯， 从这个指尖缝撒，撒一边走一边撒，就形成这个字了。 那撒什么呢？ 点横撇捺。 哦。 他一边撒呢，一边唱太平歌词，哎。你比如说一字写出来一架房梁， 嗯， 他这横着就是一啊，象形就跟一架房梁似的。 哦， 二字写出来啊，上短下长， 嗯，这都是唱出来的啊。 哎， 三字写出来呢？ 三字写出来立着看是川字模样。 哦，嘿， 四字写出来四角四方。 对， 就这么一直唱的，从一唱到十， 就是他从头唱完了，这字儿也写完了， 字儿也写完了，这样呢，这个老百姓逛庙会去都爱看热闹， 嗯， 哎，走着走着，这人脸色，哎，他写什么呢？撒什么呢？ 嗯， 看，哦嘿，是字儿，嘿，还挺好。 嗯， 哦，再听他唱的，好，从一唱到十，哎，这个，然后呢，慢慢增加内容，一字写出来一架方梁。 嗯， 赵匡胤千里送京娘。 嗯， 哎，他这每个句啊都有一个典故故事，这样呢，人越聚越多，这人都好热闹。 嗯， 先是三个人五个人站上了，七个八个十个二十个， 嗯， 哎，四五十人围上了，这就行了，这就能开始卖艺了， 哦， 就开始可以打钱了，领打钱。 嗯，这是朱绍文那会儿是吧？ 哎， 他那怎么就这一张口走天下是怎么回事？ 就是说呀， 穷不怕是怎么回事呢？ 他呢有一个竹板，一副竹板， 嗯， 上着写着呢，日吃千家饭。 嗯。 夜宿古庙堂， 嗯， 不做犯法事，哪怕见君王。 哦， 这也体现了这个他一人肯定穷啊。 对， 是不是没落子，没房子， 嗯， 没地。 嗯， 当年虽然贫穷， 嗯， 但是呢不做犯法的事儿， 嗯， 也穷不怕，我也不低三下四。 嗯， 就说当年这个零打钱的拿着个小笸箩都不是手心朝上， 嗯， 哎，翻过来手背朝上拿着这笸箩，就是， 哦，等于是掐着这个笸箩， 哎，不失这个尊严。 嗯， 我不是要饭的。 嗯， 你看不起我不行。 对，手心朝上冲人家那是要饭的。 对，我这不是要， 嗯， 哎，我这是我艺术所得。 嗯， 哎，他是这么 靠艺术来换钱。 哎，他所以呢，他可以啊，凭一张口能够走遍天下。 嗯， 就是这么意思。 这叫朱绍文穷不怕，一张口走天下。 哎，也被何哲押韵， 哎。是是是 是。 后边还有这个相声历史呢，哈。 嗯， 即清末代民国，说相声有八德，这怎么回事？ 就是从清末呀到民国这段历史时期呢。 刚才咱说的这个朱绍文啊、张三禄啊，那是道光、咸丰年间。 哎， 嗯。 他越往后呢越接近清末了， 嗯， 是吧，清末民初了， 嗯， 啊，都这么走下来的历史。 嗯， 这个历史阶段呢涌现了八位德字辈的相声艺人。 哦， 哎，你知道这八个人是谁吗？ 这是徐德亮啊。 还没有。 张德武啊。 没有 宋德全。 啊，没有，这都不是。这德呀，此德非彼德。 是是是。 嗯，别客气啊。 这是客气吗？这 哎， 嗯， 一共有八德。 哦， 啊， 八德您这书上有啊。 啊，你应该知道， 这是李德阳， 啊， 刘德志、马德禄、焦德海、玉德龙、李德祥、周德山，还有张德全。 对， 哎， 这个， 哎，咱们这个现在这红木专家还有一张德全呢。 啊，对，他那叫 啊，张德祥啊，张德祥，对，小 有的也有重名的，那个， 哎， 跟这不是一回事， 不是一回事。那这个八德跟其他的有什么不一样？怎么单把这八德提出来呢？ 嗨，这个中国人呢，他也好这个， 嗯， 凑这个曲味。 哎 哎， 对，燕京八景， 燕京八景啊， 对，西湖十景， 这个天桥八大怪呀，啊， 哎，对， 是不是？ 嗯， 他总是要凑这个数。 嗯 啊，当然他这因为也正好。都比较集中到那个年代， 哎， 他也是这个这个辈分的艺人，正好都叫德字儿， 嗯。对， 你要现在你想凑这么八个人啊， 嗯， 找当中一个字儿啊， 嗯， 还不好凑， 太难了。 因为现在呢，很多年轻的中青年相声艺人呢， 嗯， 相声演员他都不按字儿排辈儿了， 嗯， 他都叫自己名字了， 对， 所以你很难凑。 这什么呀，这个八德呀，其实现在听起来啊比较久远古老了。 嗯， 但是他们跟我们后来的这些个相声名家们啊，那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嗯， 您比方说随便提一个八德里的马德禄。 嗯， 哎，这就是后来。 这是马三立他父亲呢。 哎，马三立的父亲了， 嗯， 那是那一辈了啊。 嗯。 刘德志呢， 刘德志呢， 啊， 他是郭启儒的师傅。 哎，郭启儒的师傅。郭启儒就是侯宝林先生那个捧哏的， 哎 哎，所以这里边很有意思啊。 嗯， 最有名的就是李德阳。 嗯，李德阳 万人迷， 他这个在这个八德里边呢，应该是艺术造诣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 嗯，这个再往后啊，宝寿文造诣高，带有人领风骚。 嗯， 这个造诣高我们懂， 代有人的就是每代都有人独领风骚， 江山代有才人出啊， 各领风骚数百年。 哎， 那这寿宝文是谁 啊？寿宝文，寿就是寿字辈，他一辈一辈， 嗯 啊，这个德字辈下边寿字辈，寿字辈下边宝字辈，宝字辈 下边。一个一个说说，德字的这有这个八德，刚才咱说是吧？寿字都有谁呀？ 你比如张寿臣。 嗯， 李寿增， 张寿臣这个现在听众有的不熟悉了，他跟我们后来的哪位大师 好 比较熟悉？ 张寿臣你不熟悉 啊？ 刘宝瑞您一定熟悉。 刘宝瑞我们都知道， 刘宝瑞的师傅就是张寿臣。 哦，就是刘宝瑞先生的师傅了。 哎， 那也是那一辈的老。 还有一位， 嗯， 大家基本上都没见过， 嗯。 啊，叫小蘑菇常宝坤， 但是我们听说过这名儿， 很有名， 嗯，有名。 他的师傅， 嗯， 也是张寿臣， 哦， 哎，所以张寿臣呢，在这一代里边呢， 嗯， 应该是 门长， 德高望重， 德高望重。 嗯，你看照相的时候，我看过一个历史照片， 嗯， 他坐在正当间，张寿臣，张老先生， 嗯， 马三立、郭荣启都在他两边， 嗯， 可见他的造诣是非同凡响。 那可不是嘛、 嗯、 要不怎么能坐中间呢？ 对， 哎，后边那个寿是张寿臣啊，宝呢？ 宝就是侯宝林呢、啊、 哦，就更多了 啊，常宝华呀、啊、 哎， 刘宝瑞啊， 嗯， 就是这一代，就是相声六代，应该是 就是那一代了。其实那一代演员的这个我们要叫鼎盛年或者最好的时候、嗯、那其实就是40年代到60年代， 对， 上世纪， 对对对、 嗯，好，这我们就明白了。即清末代民国，说相声有八德：寿宝文造诣高，代有人领风骚。 哎， 这基本上就是一个相声的历史。 文字呢也得提一下、 嗯、啊，文字还有 文字掌门大师哥就是苏文茂， 苏文茂 这大伙儿都知道。 嗯，文哏的大师、 啊、代表人物。 哎， 这一代人也不少。 嗯， 是文字辈的。 嗯， 你比如苏文茂。 嗯， 这个 刘文亨， 刘文亨。 嗯， 王文玉。 嗯， 魏文华。 嗯。 魏文亮， 嗯， 史文慧， 哎 哎， 哎，这个李文华不是这辈儿的吧？ 李文华他这个文字是赶上了， 嗯、 但是 他 是 家里字儿是吧？ 他是后拜的马三立，在马三立先生去世以后， 嗯， 由这个马志明啊，就算代拉吧， 哎，所以这个其实李文华呢，他是叫文华，但是他是宝字辈的演员， 嗯、对， 哎。 不是文字都是，你说崇文门也不是， 嗨、还有崇文门的这是、这个谁德寿宝文明，这是说相声的五个排字儿、 嗯、 是吧？ 对， 再往后来说，星之初料土地撒白沙讲字义，这您刚才聊 了，这就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就是啊， 魏元年先画锅，随口唱太平歌，这刚才咱也聊过， 对， 这元年就是 年儿， 哎， 这是相声的术语， 嗯， 年子， 嗯， 今儿年子怎么样、 嗯、 哎，今儿年子嗨，年子就是观众多， 嗯， 这年子不成啊，年子绝呀，圆不上来、 嗯、 就是观众圆年子呢，就是让观众围拢起来叫圆年子、 哦、 哎，这个 就是过去它不是剧场， 对， 它是平地，你怎么就显得你这演出呢？你得先把观众聚拢过来， 对，观众叫年子， 哎、年子 有儿化音呢，就是女元元年。 哎，先画锅呢？ 画锅先就是拿一白粉子， 嗯， 画一个圆圈， 嗯， 有这么一个就跟锅似的， 嗯， 就在从这里啊，平地抠饼，就从这里啊， 嗯， 这个吃饭， 哎， 这一天的嚼过就从这里说话， 等于也是把那舞台区画出来。 对， 嗯，这是随口唱太平歌。 就太平歌词， 太平歌词， 因为这是三个字，你们随口唱太平歌词，这不像话， 对， 是不是？ 这也算是也找辙， 哎、 找辙。 嗯 嗯，太平歌词也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哈， 哎、 也都听过、 嗯。 这个相声里边的基本功， 什么劝人方啊， 嗯、 含辛算卦呀、 丑妞出格呀、 哎，对，都有。 哎，等等吧，啊， 嗯、 三叙拜寿， 对， 等等，这个，那这是撂地的时候、 嗯、 啊。从平地进茶园，兴大会盛空前，有启明，有晨光，红夜间传带帮，这个怎么意思呢？ 这个相声呢，当然一开始它都是平地了， 刚才咱们说这都是撂地， 撂地 画锅呀，什么唱太平歌词啊，什么这个打这个玉字板啊，什么这个写这个字义啊，等等，是吧？ 社会进步了， 嗯， 环境也改善了， 里边一开始呢，就包括其他的表演形式，你比如打把式卖艺的、摔跤的、练武术的，一开始也是平地，慢慢的呢，就弄一个大棚，啊，席棚子，再有好一点的弄点布圈，啊，这肯定是这样，从简单到复杂，从简陋是吧，到讲究，慢慢的就， 所以从平地进茶园， 哎，最早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小舞台，就是一个茶社，茶社呢，说是一个演出场所，够不上剧场，有的茶社我小时候还赶上过，它就是勾连搭的这么三四间房子，勾连搭一块儿有这么几十平米，这就可以，这就能演出，啊，这个有弄几张八仙桌，板凳也好，很少有椅子。 啊，都是坐板凳， 都是板凳， 就没法靠着。 哎，那儿盘个大灶，两把壶在那儿老靠在那火上，这水老开着，有客人来这喝茶沏茶，这老有，有的呢是书茶馆，就是说书的，为什么就一个人他就省开销，有的呢是相声的园子，这茶馆里边，就是有相声演员，有这么几对儿。在这儿演相声，也有喝茶的，有听相声的。您呢，这个连喝茶带听相声成，这个没有啊，是光听相声不喝茶的，或者光喝茶不听相声的。 对， 因为你这耳朵也不能给堵上。 对了对了，所以来了以后，其实就是连茶钱带书钱都得给。 对， 嗯， 后来慢慢的呢，就是从平地，撂地，进来这个简陋一点的茶馆了，这样呢有什么保证呢？就是，下雨的时候或者外边刮风也能演出了。 它过去呢是刮风减半，下雨全完， 哎，雨来散嘛， 露天的嘛，是 吧？对， 这有启明有晨光是怎么个意思呢？ 这是两个相声园子有代表性的。提到相声的发展，在历史上有一个被称作相声摇篮的这么一个。这个相声表演的这么小剧场，说小剧场应该要按现在这个剧场条件来说，在当时那是比较简陋的，这是1938年到1948年， 十年， 一个相声前辈艺人常连安先生，就是常宝华、常宝霆的父亲， 哦， 在西单， 就是、这谁？这个常贵田的爷爷， 对对， 哦， 那就是老常先生，在西单，这个西单现在西单商场靠北头一点，现在这个地儿也找不着了，也没有参照物了， 也都拆了， 哎，全变样了。反正大概西就那块地方，有这么一个相声园子，装人呢也就装180人， 啊，那不大呀， 是不大呀， 嗯， 可是呢，有很多的相声艺人都是从这儿，在这儿摔打出来，锤炼出来， 哦， 成长起来的。啊，你比如说北京的很多相声演员，像什么罗荣寿啊，这个 王长友， 赵振铎， 这个 于世德，这很多人，据常宝华先生回忆啊，我曾经跟他聊过，我说这有多少人呢？他说连前带后吧，归了包堆，大概得70-80人， 哦， 就是从这儿。就是在启明说过相声的，后来有的到天津了，有的到东北了，有的到山东了，反正都是从这儿出来的。 这是北京的启明。 哎， 这晨光呢？ 晨光呢，就是启明产生了影响了，也影响了这个周边的省市的相声艺人，就是山东济南，啊，这个对应着开了一个相声园子，这叫启明吗？那叫晨光 啊，都是早上起来。 对，就是跟这个是兄弟班社吧。北京的一些相声艺人，比如说这个罗荣寿，王长友，包括天津李伯祥，都去这个晨光也说过相声，包括郭全宝，这些相声，哎， 所以是有启明有晨光，同业间传代帮， 哎， 同行同业的得互相帮衬着。 对， 是不是 你比如谁，要是走那儿没辙了，困在那儿了，没路费了，没吃喝了，那儿，给搭个桌， 什么叫搭桌呀？ 搭桌呀，用现在话就说就是义演， 哎， 不是真有这样的吗？ 真有，真有。 就比方说我是说相声的，我到这儿一推门，我说我说相声的，我到这儿我困在这儿了， 对， 你们得给我钱，就真给。 你说你是说相声的不行， 那怎么办呢？ 你师傅是谁？ 嗯， 有没有姓？ 嗯， 人家当地有知道的啊，这孩子我知道，他拜师的时候我参加了。 哦、oh, ， 都知道，你不是那上那蒙吃蒙喝去还行，喊您吃没辙了就说我说相声的那还行， 啊、oh, ， 搭桌确实有过， 确实有， 甭说那个年间， 嗯， 我都赶上过搭桌， 那怎么回事？ 我们原来在燕京曲艺团， 嗯， 有一位甭提谁了， 嗯， 就是病了， 嗯， 需要看病， 嗯， 住院呢、啊，花这医药费啊比较高， 嗯， 说咱们。今儿晚上这场演出， 嗯， 下来， 嗯， 比如每人那会儿分不了多少钱， 嗯， 分10块20块的， 嗯， 甭管分多分少， 嗯， 卖多卖少，今儿咱们全部的都给这位， 哦， 让他交住院费，给他看病，这就叫搭桌 啊、哦。这那我们也干过， 是吧？ 这星爷相声会馆，我们去年前年还给猫搭过一回桌， 哦， 哎，我们做过一个这个。这个我们帮你越过寒冬这么一个活动， 爱护小动物， 哎，爱护小动物，因为猫流浪猫到冬天不好过呀，它得需要点什么褥子呀，弄点猫粮啊，平时得弄点水什么的。我们那场演出，一个是把门票全都给人家捐给人家爱护小动物这个协会了，再有一个呢，我们当时也弄了一个画展，不也有您的字儿吗？ 对， 哎，这也有我的画的猫。我还请这个请姜昆先生还给我们写过字儿，结果义卖，这个当时反正也是就是不按市场价值了，当然有点低，但是呢把它换成钱就是好的， 就是一半儿捐助的成分、 哎、对，我们这个我记得咱都是10000块钱一张， 嗯， 最后把这些钱都咱们一分都没留，都捐助给了那个流浪爱护小动物的那个协会、哎、 咱们这个星夜相声会馆好像还赞助过、嗯、捐助过什么得白血病大学生吧， 哎，对对对， 还有我这个，这就搭桌 啊，这就叫搭桌了， 搭桌 哦， 跟义演是完全一样， 嗯， 意思一样，叫法不相同。 好，咱们啊之前啊讲的这些个，等于都是从相声兴起一直到解放前的这个相声的大致的历史， 嗯， 咱们之后呢，咱们就该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了， 嗯， 相声三字经这本书里啊，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段落我们就说完了。以后有机会我们继续跟您说说新中国成立之后有关相声的故事，继续和崔先生聊聊这本相声三字经。 音节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听徐德亮演唱北京小曲儿。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下边呢叫北京小曲儿，今天呢我来唱一首令，令就是冬景带俏东风这个曲牌，这是冬天的景色。好，三弦伴奏李建书老师、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转山环举目前

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